It's 10 p.m. Beijing time. From Beijing to the world, this is Radio Beijing International, 92.3 FM and 774 AM.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外语广播，调频92.3兆赫，中波774千赫，知北京，听世界。发现连接世界的入口。Interesting story today. 发现英语学习的秘密。 Hello, everyone, 大家好。 十年英语教学，专业中外团队，听说读写练，全方位课程设计，经典口语，地道发音，最简语法，听力阅读。英语 PK 台，有趣的免费英语课，带你精雕细刻学英语。 第三个连读技巧叫 omission。 为每一个学英语的你打造的专属课堂。北京外语广播 FM 92.3，周一到周日5-2点晚10点，微信公众号英语 PK 台，每日课堂文本推送，全国听友直播互动，海量学习干货免费下载。 Welcome and enjoy the show。 攻克语言，连接世界， 学英语靠自己。这里有良师，这里有益友，与懒惰分道扬镳，与学习相濡以沫。 Practice makes perfect. Let's go. 英语 PK 台，一起学起来。朋友们下午好，欢迎收听北京外语广播 FM92.3 正在播出的轻松学英语英语 PK 台，我是主持人晶晶，欢迎大家收听今天的最简美式口语，欢迎我们的嘉宾 Mark 老师。 Hi there listeners， 欢迎大家登录到我们的在线直播间，全国各地的小伙伴们一起每天中午的时候准时来收听直播课程。今天的主题呢，大家非常感兴趣，也是我们身边的一个热点的话题。 嗯哼、mm-hmm. 啊，中国呢现在已经全面的放开了二孩政策了，没想到我们今天就要聊一聊这个生二胎的话题。 Yeah, deciding whether or not to have a second child. 马克老师最近会怎么有这样一个灵感呢？我们为什么会聊一聊 a second child? Yeah, yeah. It's funny. People always ask me about that because they hear about American families like, oh, they always have like 5 kids or something. Mark, what do you think? 哦，原来马克老师也成为了大家的什么、 yeah. 咨询对象了哈。 Yeah. 经常有朋友会问到说，在你们美国好像一个家庭都有好几个孩子啊，就其乐融融的。那您对这个多子女家庭环境有什么看法呢 ？Right, yeah. What's it like? What's it like?、Yeah. 到底会是一个什么样的情景呢？ 嗯、mm-hmm. 没想到马克老师竟然也是一个独生子女。 Right, 我是小皇帝。 小皇帝，小公举了。 Yeah. 您家里没有兄弟姐妹 ？Just me. No brother, no sister. 真不容易。 It was okay. It was easy. I was treated well and stuff. Actually, not spoiled. I think we talked about that another time. But yeah. 其实独生子女是容易被爸爸妈妈视若掌上明珠啊， mm-hmm. 特别娇惯的。 Right. 但是也有很多独生子女他不是这样。但是现在我们有很多年轻的父母啊，已经在开始考虑要不要在家里再添一个新成员呢。很多家庭都已经考虑二胎的事情了。 嗯嗯、 其实每个人呢都可以对这个主题有自己的看法。 Right. 你不一定有孩子， 对， 但你未来可能会有，是不是？ 嗯嗯、 你未来可能是年轻的爸爸妈妈。 对, 对, 对， 咱就假设说一个家庭有两个孩子吧。 嗯， 啊，我们可以生 a second child 了。 对对对对。 那我们来讨论一下，两个孩子到底应该是 about the same age， 嗯， 还是应该有 bigger age difference？ 嗯 还是应该有年纪差呢？ 对。 哪一个更好一些呢？那么怎样的家庭环境它有利于孩子的身心发展，同时又不可能过多的有一些给家庭增加负担、 mm-hmm. You keep the pressure of the family. Right, yeah. 这个二胎家庭跟 独生子女家庭相比是不是更有好处呢？有没有一些 benefits? I think all my friends who had brothers and sisters, they had a little bit easier childhood. A lot of things about their childhood were easier. 对，现在我们有些年轻父母都是80后哈，八、 mm-hmm. 零后。但今天的话题，你看现在很多同学已经在我们的 chat room 当中， hey, they have a lot to say, 已经 a lot to say 了。 Yeah. 有的人说了。我家两个 I got two. Right. Now life is messy. Oh, there it is. Yep, yep, definitely. 生活已经是焦头烂额了。啊、麦花生说我的弟弟妹妹都让着我，哈哈，我是老大。 嗯、 你看看你是老大哈，作威作福的。然后有的说哎呀，现在的小孩太难搞定了。 Yeah. 有的说自从生了我们家老二，哎呦，治好了我的整个矫情，让我更像一个比较成熟的母亲了。 Yeah, one kid is trouble enough, right? 啊，然后 LJ 说，天天跟我对着干，啊，就一个孩子都不好搞定。Oh. 你看他头像都是孙悟空。说明是他们家那孩子不好不好搞， 有点麻烦的感觉。 对，有点麻烦。你看他都是悟空了。有的人说呢，it's better to have siblings. Yeah. 啊，有的人说，don't have too many. Okay, yeah, Brady Bunch. Right? How many is many? Like a 10, 8, 7, 9. Right. 我们的上一代家里都是至少得六七个。 Wow, yeah, yeah, yeah. 啊，都是六七个兄弟姐妹。 Ancient times, even two or three generations ago, right? 其实我们也很羡慕这种 extended family. 嗯哼， 这种大家庭，就不是你三口之家的核心小家。 嗯、right. ， 大家庭啊，你看过年过节的， yeah. 大家聚在一起，其乐融融。 Then you have a big gathering, yeah. A big gathering,、 mm-hmm. 那感觉是不一样的。 对, 对, 对、 啊，多一个人吃饭，那感觉是不一样的。 对对对对。 那现在呢？但有的人又喜欢小家，有的人觉得， three is enough. Sure, yeah. Four? No. Four is a crowd. Four? 哦，那就是人群了。 对、啊。 太多了。有的人说了，哎呀， it takes a lot of money to have a second child. Sure. I don't know if it doubles the expense, but it is more money, that's for sure. 啊，有的人说 twins are good. There you go. 啊，有的人说双胞胎也挺好的。啊，橙子说小时候我带我弟弟，现在他在事业上对我很多支持。你看、我的 brothers.对我很好。 Yeah, isn't that great? I think support my career. Definitely. Yeah. 所以说，哎呦，没想到大家的家庭话语这么多想说的哈。 Mm-hmm. 很好，继续保持这个势头。我们来看看今天的对话，相当精彩。 好。 Dialogue one. Mark, can I ask you for、your opinion on something? I guess so. I'm only opinionated on a few topics. Well, I bet you will be on this one. A friend of mine is considering having a second child.Do you think it's a good idea? If there's a family that wants to have another kid, it'd probably be a loving home. Could you tell me more about your friend? Sure. She is a lawyer, and her husband is the manager of a state-owned enterprise. It sounds like they have enough money. What about the kid they have already? He will turn 3 this year. That sounds good also.I think if a family has 2 kids, there should be a bigger age difference between the siblings. Why is that? That way, if the 2 kids aren't going through the same stuff, those milestones in life, like the college entrance exam, can be really tough on a family. Right. It would be better if one kid has passed it before the next one approaches it. Putting a few years between the kids keeps a lot of pressure off the family. But don't you think it's better for them to be almost the same age? They'd have more in common that way. In a few cases, that's good, like with twins. But it's good for each kid to develop their own identity and make more friends in school. Anyway, if my friend's first kid is already 3, it's too late for his brothers or sister to be almost the same age. And there's that, huh? 哎，这第一个开头啊，这第一个对话呢，咱们就要带入一种啊比较考虑周到的啊这么一种意识氛围里面。 对对 对, 对。 因为你要是给家里增添一新成员的话，你得考虑周全了。 嗯哼。 就看看大家有没有这个考虑周全能力。 对。 而不是说有的父母啊，我们年轻的同事啊，遇到说准备好了吗？生二胎啊？还准备啊？准备什么？他不用准备，其实是要准备的。 对 啊，多方面考虑。马克，我可以问问你关于一些事情的看法吗 ？Mark, can I ask you for your opinion on something? Can I ask you for your opinion on something?、 Mm-hmm. Opinion, 观点看法。 对对对。 On something, 对某事的观点看法。 Yeah, yeah, we say about something if it's an actual thing. What do you think of my new shoes? Can I ask you for your opinion about something? If it's a choice, if it's something abstract, we say on something. 好，如果是问一个具体的事情，你觉得我鞋怎么样？ 对。 啊，用 opinion about something. Yeah. 如果是问一个选择， 对， 一个决定。我们对一个事情的看法，我们应用 opinion on something. Yeah, yeah. 行吧，马克说。 I guess so. 很客气。I guess so. 对，可以。 我只对一些事情啊，是特别固执己见的。 I'm only opinionated on a few topics. 好了，新单词 opinionated. Yeah, opinionated. Opinionated. Yeah. 刚才是 opinion on something. 对对对。 这里呢变成了 opinionated on something. Yeah. 就是形容对某事特别固执。 Mm-hmm. You have a lot of opinions, so you're an opinionated person. 一个 having many strong opinions,、 mm-hmm. 有非常强烈态度的 对某事，我就是这么认为的。 Yeah. 没别的看法、uh-huh. 我就这么认为。 Yeah, you ask them about FIFA, you ask them about cars, you ask them about shoes, you ask them about books, they have something to say. 对某事有强烈看法的、特别固执己见看法的叫 opinionated on something、 yeah. 好，马克很谦虚地说 我就对一些事情啊，我是这么固执的、mm-hmm. 别的还好。 对， 晶晶说那我打赌这件事情上你也会如此。 Well, I bet you will be on this one. I bet BT 打赌、 mm-hmm. You will be 中毒、mm-hmm. You will be 因为我相信你一定会。 对对对， On this one. On this topic, on this one. 这个话题上你也会。我有一个朋友正在考虑呢生二胎。 A friend of mine is considering having a second child. 好，考虑做某事，我们说 consider doing something.、 Mm-hmm. Yeah, is considering.、Yeah. Be considering doing something,、 mm-hmm. 正在考虑做某事。 对。 那么生二胎呢，就是 having a second child. 第二个孩子一定要用叙述词第二、 mm-hmm. 而不是 two child、 yeah. 是 second child. 对对对对， 你觉得这是一个好主意吗？ Do you think it's a good idea? Do you think it's a good idea?、 Mm. Idea. Idea. 千万不要读成 idea. 别说 ID, 这个是那个护照什么身份证 ID. 对，是 idea. Idea.、 嗯、马克说哎，如果啊有这么一个家庭，他想再有一个孩子，那这将是一个多么温馨的家庭啊。 If there's a family that wants to have another kid, it'd probably be a loving home.、 嗯、听到了吗？大家都在专心听温馨怎么说，是不是、嗯、loving home. A loving home,、yeah. Love 加上 ing 变成形容词了、 mm-hmm. 形容一个家庭啊 loving home、 mm-hmm. 是一个什么家庭？ A home with a lot of love in it, a home that provides love. 哇，这个家里有超多的满满的爱啊。 yeah, yeah. 孩子在家里呢生活的比较的舒适，比较的有安全感、 mm-hmm. 叫做 a loving home、 yeah. If there's a family that wants to have another kid、啊、再要一个孩子 have another kid、 mm-hmm. It would probably be将来、啊、的推测 a loving home. 对对对对， 你能跟我多说说你朋友的情况吗？ Could you tell me more about your friend?、 嗯、Could you tell me more about your friend?、 嗯、 当然 Sure. 她呀是个律师。 She's a lawyer. She's a lawyer.、 嗯、 重点在后面，她丈夫呢是一名国企经理。 And her husband is a manager of a state-owned enterprise. 我们主要来学习国企怎么说。 State-owned enterprise. 三个词，第一国家、mm-hmm. state,、 mm-hmm. S-T-A-T-E. 对。 中间一个小连字符连上了。 Yeah, state-owned. Owned. Yeah. 拥有的。 对对对。 所属的。 State-owned. 那么企业呢？ Enterprise. Enterprise.、 Yeah. 我们说 S-O-E, 但是谁用这个 State-owned enterprise. State-owned, 一定是 state-owned,、 mm-hmm. 它是 state 所有的 enterprise,、 yeah. 国企。好，所以这就是国企的说法。国企的一名经理、 嗯、 说明看来他们家的家庭情况呢还是不错的。 对对对、 啊、父母呢都有比较好的正规的工作、 嗯哼 啊、马克说哎呦，那听上去他们家境不错。 It sounds like they have enough money、 嗯、It sounds like they have enough money。 对对对，钱是没有问题。 外国人说话真直白。你看我们都说家境不错，外国人直接说嗯，他们钱够。 对对对 yeah, it's only a small part of the decision, but it's an important part. It's something to get established. 对、yeah. 你这是你家庭条件啊，这是你的物质基础、嗯、 对对对对， 你能不能给你的下一代未来提供好的家庭环境。 嗯, 嗯哼， 所以很多年轻的父母当了父母以后，他们突然间觉得自己充满一种责任感。 对对对对， 充满了给孩子的表率作用。 嗯 啊，要努力，要向上、嗯、以前自己都不怎么努力，比较懒惰、 嗯、 有了孩子以后哇，突然变得很上进，要给孩子做个榜样。 嗯， 这就是很好的事情、嗯、是吧，要努力挣钱，给孩子提供好的条件。 嗯 啊，这些都很好。 The family have enough money、 嗯、 啊，直白也是直白。那他们已有的这个孩子什么情况呢？ What about the kid they have already? What about the kidThey have already.、 Mm-hmm. They already have. Yeah, they have already. They have already. Yeah. 你看，有点像咱们在聊别人家的家常一样哈， mm-hmm. 听别人家的故事 ，other、 right. stories。 Yeah, yeah, yeah。 我们在 talk about 其他人的家庭什么情况？ 嗯、mm-hmm. ， 啊，就聊家长里短嘛。他那小孩今年也就满三岁了。 He'll turn 3 this year。 好，满几岁？ 嗯、mm-hmm. ，turn 3、哎、turn 2 turn 1 yeah。 英文说转到了几岁、 嗯、他马上到三岁 叫 turn、嗯、turn 3 years old yeah yeah turn 21 yeah, years old yeah turn 21 yeah turn 21就到几岁、yeah. 满几岁英文叫 turn、 嗯、 他转到那儿去了 对对对 哟那听上去也还不错哈 that sounds good also that sounds good also、 嗯、 我觉得吧 I think 如果一个家庭里有两个孩子 If a family has two kids、 嗯、一旦加上复数以后必须要用 kids、 嗯、 哼就不能 two kids two kid,、yeah. 啊，这不行 two kids 那这个兄弟姐妹之间呢应该有较大的年龄差 There should be a bigger age difference between the siblings 好年龄差 Bigger age difference、 嗯、较大的 big, bigger、 嗯、 比较级 bigger、 yeah. age difference 对对对 年龄差 对 between the siblings 这个词您见过吗 siblings S-I-B-L-I-N-G-S siblings 这是一个常用的家庭成员的词汇、 嗯、 建议大家还是要知道、 yeah. 它就是指呢 可能是哥哥可能是姐妹 siblings 兄弟姐妹 对对对对 的一个统称叫做 siblings、 mm-hmm. siblings、 啊、就一并说了中国人说兄弟姐妹、 mm-hmm. 英文中说 siblings siblings 就全部代替了 It's a little bit more of a formal word、 嗯 yeah. 马克老师的观点就是说如果 if the family has two kids、 mm-hmm. there should be a bigger age difference between the siblings 对对对如果有三个孩子四个孩子五个孩子可以比较紧一点但是就有两个可以比较大的出 有多大呀您觉得对 我觉得三四年是比较舒服很多 差个三四年 对对对如果两年一年 差因为一个二十岁了一个才一岁 对啊不知道这个不可能但是四个年是 就四五年还是可以的 对对对 差个四五年左右 对对 就别同岁哈 对对对 我们来听他的理由 Why is that? Yeah, why is that? Why is that?、 嗯、 为什么呢你看啊这样一来的话 That way、 哎、就是 that way 对 那样的话、 嗯、 两个孩子呢就不会经历共同的事情 The two kids aren't going through the same stuff 好 The two kids aren't going through 重点在 go through 这个短语上、 yeah. 嗯、Experiencing right? Going through the same stuff Experiencing 它的同义词就是经历、 yeah. 通过经历什么事情 Going through college, going through the first years of marriage, going through, you know, childbirth, all that stuff. 是啊你看这两个孩子如果同岁的话一起上小学 yeah, 压力 yeah, 一起考初中压力 yeah, yeah, 一起上高中 yeah, 压力一起上高考 Some of those things take money. Some of those things take lots of the parents' time. So it's nice to alternate those a little bit. 没错这就是考虑周到的地方。你想啊有的事情它是需要花很大一笔钱的 对、啊、 有些事情呢是要花父母很多精力的 是、啊、 所以如果能够稍微错开哎，方便这个家庭周转 yeah, 啊， yeah. 这是一种考虑的方式嘛所以 go through the same stuff 就是经历共同的事情 嗯， 你比如吧 you know